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22集，掌柜摆出一副公事公办无可奈何的嘴脸， 这没有质量问题不能退货，这是行业规矩，我也没办法呀。 橙子心一横，软的不行，咱来硬的。竖起两道眉毛，凶巴巴地说， 你要是不给我吞， 我投诉你。 好啊，只是不知您要投诉我啥呀？ 掌柜啥阵仗没有见过，波澜不惊。 你 是啊，投诉人家什么呢？强买强卖，分明就是个败家子儿，自己把东西买回去的，明明是自己理亏，来硬的还是行不通啊。想到这里，浑身竖起的刺软了下去，又变成了猫咪状，眼睛水汪汪的求道， 哎呀姐姐。 哎，你看， 掌柜的玉手一指，顺着手指的方向，他看到离蹲在一个水族箱前，伸出修长的手指在玻璃的表面上轻轻划过，水中的鱼儿奇迹般的聚过来，争抢着隔着玻璃亲吻他的指尖，他的手指划到哪里，鱼群就追到哪里，他就像是一个音乐指挥，指尖流出一首优美绚丽的鱼之歌。离的脸上浮现一个明亮的笑，沉浸在和鱼交流的世界中，眼睛都闪闪发光。 他多喜欢水族箱啊，你真的忍心给他退掉吗？ 橙子说不出话来，离是如此痴迷水族箱里的微型海底世界，对他来说或许有着特殊的意义啊。离的眼光忽然盯在水中一条半沉半浮的七彩神仙身上，皱了一下眉头，抬脸对着掌柜说道，七彩神仙的心情不好。 嗯， 掌柜和橙子两个人都愣住了。离抬手指了一下另一个水族箱中的一条大大的七彩神仙，哦，他们两个想住在一起。掌柜呆了半晌，冒出一句， 你怎么知道的？ 橙子恍然明白，同样是水生动物，离跟鱼之间肯定是可以交流的，可是如果离再说出其实我是龙三太子这样惊世骇俗的话，难保不会被掌柜当成精神病，于是赶紧打马虎眼。 他喜欢鱼，所以呢就比较会养鱼。 掌柜惊叹了一声，上前一把拉住离的小手手。 哎呀，我说呢，为什么这几天这两条七彩神仙的色彩同时的变暗淡了？我这还担心是不是生病了。这两条鱼很贵的，如果变丑或是死掉，那我的损失就大了。哎呀，幸亏你告诉我呀。 橙子睁着一对乌鸡眼盯着两人扯着的小手，拜托大姐，您一把年纪了，不要占我们家梨子的便宜好不好啊。还有梨子，他家鱼多，你就任他摸你的手吗？你也太便宜了吧。无奈啊，橙子自己瘸着脚无法过去阻止，只能借感冒之名用力的干咳不止，提醒他们注意距离。可是两个人相谈甚欢，根本就没有在意旁边有人出现了疑似新冠的症状。还有那个水箱中的清道夫个子有些大，孔雀鱼们感到很害怕。 好好好，我立刻把它换地方。 彩虹鲨觉得你喂的小虾米口感不好，他比较喜欢吃红绿灯鱼。 这个我绝不答应。 没错，不能纵容他。橙子咳着咳着忽然被许多人挡住了视线，抬眼一看，诶，店里什么时候来了那么多顾客，还是清一色的女顾客。那边黎正指着一条小丑鱼对一个面色粉扑扑的小姑娘说，我建议你要他，他也喜欢你，你们会合得来的。小姑娘拼命地点头，视线却完全没有看小丑鱼，一直停留在黎的脸上。 有的顾客选中鱼后，李九说，把水箱里的那块海洋石也买了吧，这条鱼舍不得那块石头。于是掌柜又多卖了一块海洋石，生意顿时忙碌了起来。掌柜笑出菊花状的眼角纹，招呼顾客的事干脆全交给梨，自己只顾着装袋收钱，一直忙到中午，顾客总算是少了一些。掌柜拿起计算器，啪啪啪一阵猛按，两眼放出白炽灯一般的光芒。 天哪，今天的销售额抵得上我以往一个月的。你是不知道啊，自从你在我店里出现过两次，每天都有好多女人来我店里转悠。 他再一次一把扯起梨的小手， 哎，留在这儿给我工作吧，我给你高额提成。 梨喜出望外，一双眼睛笑成了月牙，刚想点头，却终于被一侧越来越猛烈，似乎立刻就要过去的咳嗽声吸引了注意力。他收起了笑，可怜兮兮地望了一眼橙子。你得问他。掌柜不屑的目光飘过来，将橙子上三路下三路打量了一遍。 他是你什么人呢？ 我的家长。这一次是掌柜被呛到了，别别扭扭走到橙子面前。 那么家长小姐啊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 同意才怪，我才不想把梨教到一个动不动就摸小手的母狼抓住。 掌柜见他不服气地皱起鼻子，扬起了下巴，似乎有摇头的意思，于是眉毛一挑，不紧不慢地说， 他在这里做两个月，就差不多能把那个水族箱的钱赚回来了。 橙子的下巴立刻改变航线，拼命地点起头来。 好好，我同意。 梨露出了一排小白牙，笑了。橙子几乎被这个笑容耀花了眼。他喜欢这份工作，好吧，就让他留下吧。骑着白龙马往回走的路上，橙子抚在他耳边问， 梨子，你是不是想家了？ 我是0.01在剧中饰演貔貅，很皮的小貅，谁要是不点赞我就不跟他好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